条河流入大海，我家战舰在海上巡逻，浪波里一条长长的航迹，我想家乡那条小河，那条小河，那条小河。啊，祖国的海，家乡的河，洁白的航迹变成歌谣，水兵多少思乡情，一片痴心报祖国，报祖国，一片痴心报祖国。 来凤凰争